在光明星节之际，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和近代来儿童基金会长近代来萨帕里尼等一些外国人士，向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5号必惊险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